用非常简单的钢琴伴奏来演奏出属于男人心中的暗涌。这里是猫 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刚刚在洛杉矶、伦敦和香港等地推广《星球大战：侠盗一号》的甄子丹已经空降北京，携太太汪诗诗和两个孩子出现在北京某酒店。有外媒报道呢，甄子丹在电影中饰演的吉鲁英威表现最为出彩，有望成为星球大战宇宙中最受人喜爱的角色之一。除了角色出彩之外呢，甄子丹更是跨界拔刀，在电影推广曲《决绝的信仰》当中和实力派歌手萧敬腾合作，甄子丹也是一展精湛的钢琴演奏技巧，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容祖儿《小小》。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装多少神，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撑，稚嫩的唇在说离分。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把小小的关灯微细如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感动雨纷纷，小小的别扭惹人疼，小小的人还不会问。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把小小的关灯微细如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的，我的心里总是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当初确认说爱念剧本，却要看你发音却不准，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小小的人，守着小小的拥抱。

一来呢，远方的远方在位置相对论上就是起点，而凤凰传奇回归歌唱初心，以最原始的纯粹唱歌态度来诠释新专辑的十首作品。二来，远方的远方还可能是更远的地方。凤凰传奇在出道第12年发行的专辑呢，对于音乐的意义还要走很远的蓝图规划，而每次发专辑都意味着一场新的演唱会。不过这次呢，凤凰传奇将会在2017年的跨年之际，携手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塔夫里切斯基交响乐团举行两场交响演唱会，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出来自任贤齐和徐怀钰共同带来的情歌对唱《水晶》。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进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刷了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听不听到就能够全身心跳，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40分钟等于2400秒，等于不间断的好歌，等于超值音乐体验。只有 MyFM 才能给你的音乐享受，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尽在 Music 40。 昨天一切收拾进门在，你还自拍。 心情，思念让人伤脑筋，依赖会让人变 weak， 承认总需要勇气，我期望的爱情虽然直接却需要时间，像是情人在你孩子般的任性，不愿耍点小脾气，几天以后不管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就是上帝他刷咳嗽透明，受伤大家点滴，眼泪心疼自己，有时孤单始终算是心里，情人来来去去，还倒不如爱自己，身别靠近，我了解我的心，我会认得自己想要的感情，思念让人伤脑筋，依赖会让人变 weak， 承认总需要勇气，我期望的爱情虽然直接却需要时间，有时竟然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几天以后不关心酸味，少一点犹豫，快乐本来就没有保存限期，如果爱已经在手里就要好好握紧， baby， 过去都已经过去，昨天一切小事情我都很在意，只有任性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情绪都自理，包含那些昨天一件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关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就是生病发烧咳嗽头晕，受伤大家点滴，眼泪心疼自己，就是孤单始终在身心， 昨天今天来自王心凌，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浙江卫视爱在一起2017演唱会呢，最近在曝光了新明星阵容，除了之前已经确定加盟的孙燕姿、王祖蓝和羽泉之外呢，确定加盟的嘉宾阵容再添两位音乐才子朴树和李荣浩。从生如夏花、白桦林到平凡之路，朴树就像一个都市丛林的心灵诗人，和心灵慰藉的声音一起游走。而李荣浩呢，腼腆话不多，但浑身透着一股酷劲儿，唱作极佳的他在音乐上佳作不断，也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都说有音乐的地方就有爱，除了两大音乐才子之外呢，还会有谁和他们一起献上动人歌声，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送上来自庾澄庆《情非得已》。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都给你，爱你也

孩，你听着，所有爱情都有竞争者。我不妒忌你们快乐，虽然我人生因此有曲折。 来自梁静茹的一首《第三者》，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在每天睡前的一个小时，你都在干什么呢？像看电视剧、玩手机、吃宵夜，这些都是睡前的坏习惯。你应该做到这六件事情，比如说关闭电子产品，计划好第二天要做的事情，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准备好，用热水泡泡脚，听一听轻柔的音乐，创造一个黑暗的入睡环境，这都是睡前一个小时应该做的事情。你记住了吗？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徐良《心跳时光》，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继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天暖暖的风，借光灯想象的冬，看雪花慢慢的走，牵着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咚咚，心跳咚咚，是谁是谁给我感动？蹦蹦，还等什么？快跟上来告别寂寞，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借光灯闪闪的冬，看时光慢慢的走，牵着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学作用，风风仰望天空，一起等待蝴蝶破蛹，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借光灯闪闪的冬，看时光慢慢的走，牵着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天慢慢的风，聚光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着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 音乐多一点，广告少一点，这里是 MyFM 100.5。 座城市的孤单，有太多无奈。我意外在你身后扬起的尘埃是如此灰白，我还不习惯，想要逃离这夜晚，累了，呼吸也变得不安。我们曾拥抱，曾一起狂欢，就算这过程再浪漫，与爱情无关。来不及交换，别莫再汹涌热爱，让爱挣扎着割腕。我们曾寂寞，曾一起狂欢，折下这细雨的阴霾，去另一个痛快。路太快，心太乱，温柔太短暂，若有似无的对白，变成你我之间冰冷月 同名的一首与爱情无关。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监制方婷和新锐导演吕科景出品人于宇航联手打造的电影《三国杀幻》在杭州正式杀青。那么这部电影作为一部英雄奇幻类在开机伊始就受到了诸多期待。随着主演郑伊健、贾青、于荣光和齐天华等实力演员的相继曝光，大家对于

在北京。我知道有一些烦恼，你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讲起。你会说 Don't worry， 傻傻一笑，说一切会好。会好。2010年10月2011年1月2011年2月。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锁定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I think I've had enough. I might get a little drunk. I say what's on my mind. I might do a little time. 'Cause all of my kindness.Taken for weakness. Now I'm 4 or 5 seconds from wildin', and we got 3 more days till Friday. I'm just tryin' to make it back home by Monday morning. I swear I wish somebody would tell me, ooh, that's all I want. Woke up an optimistSun was shining, I'm positive. Then I heard you was talking trash. Hold me back, I'm about to spaz. Yeah, I'm about 4 or 5 seconds from wildin', and we got 3 more days till Friday. I'm trying to make it back home by Monday morning. I swear I wish somebody would drive.Wondering where I've been. Now I know that you're out tonight, thinking how could I be so reckless. But I just can't apologize.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If I go to jail tonightPromise you'll pay my bill. See, they wanna buy my pride, but that just ain't up for sale. See, all of my kindness, it's taken for weakness. Now I'm 4 or 5 seconds from wildin', and we got 3 more days till FridayTrying to make it back home by Monday morning. I swear I wish somebody would tell me, ooh, that's all I want. 4 or 5 seconds from wildin', and we got 3 more days till Friday. Just trying to make it back home by Monday morning. I swear I wish somebody would tell me, 'cause that's all I want.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你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

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陪伴性大闪耀，再没烦恼把我难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给予并不明了，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有什么大不了，我们之间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泪眼出现，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才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或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再不能给予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之间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对你的享受，陪伴渐渐游走，身体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听，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每个人都有过去，过去所充斥着快乐也好，悲伤也罢，遗憾也好，但一旦回想起来呢，就都像在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又那么遥远。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念旧的，曾经有些有意义的东西一旦保留下来了，就会变成打开记忆的阀门，就像这首歌中的情书，带着当时的记忆，包括悲伤和眼泪，快乐和微笑，偶尔突然偷偷的往回看一眼，偶尔缅怀一下曾经的自己，那种滋味一起涌上心头，只有自己知道。马上来听到的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来自江美琪，那年的情书。随时最新好音乐尽在 MyFan 100.5。 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

徒弟人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猴子了他的梦，晚安。 我喜欢纯纯的脱脂牛奶， 甜品我爱吃醇厚的黑巧克力， 音乐我选择纯净的 Music Forte， MyFM 100.5 Music Forte 给你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尽享纯净音乐空间。 初站在镜子面前，喧哗之后孤独寂寞在纠结。暗黑故事化学句点，暴风之后光明就在一瞬间。美丽艳阳下雨天，彩虹飞，我迷惑，我心疼，手放在胸前，我许愿完美就在天边，只用飞过往云烟，不见不后悔。无所谓，不沉默，不陷落，迷人的笑脸。在天边。 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冇，唯一只系识跳舞。我系陈小春，最由 Ken 讲舞池到到 Woman 妹嘅身边伴舞，唱歌做戏唔错， 都唔错。 而家仲有黄大炜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歌，有个老婆，有个仔。我去上半场几好啊，几好啊，几好啊，下半场会是点？我相信一定更加精彩。 来自陈小春的一首主题曲，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那英呢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他的嗓音中有像欧美黑人歌手那种磁性和爆发力，他敢于大胆地改变自己的歌路和风格，从以前的山沟沟、雾里看花，到后来的港式歌曲《愿赌服输》、《征服》、《相见不如怀念》等等，音乐风格不停变化，还可以让歌迷得到认同，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他做到了。比如说马上为你送出的这首来自那英《爱要有你才完美》，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101.5。

我怎么决定？怎么办？我并不花心，可是心里两个人我搞不太清楚。楚楚，我的马子楚楚楚，太多爱为你付出，还不如把楚楚楚。 说什么？只听到你和我的心跳。想什么？还说的句让人发笑。做什么？敢不敢靠近我的嘴角？快给我，快给我理由去炫耀，别再独弄神秘和玄虚，太浪费力气。音乐节拍随心而去，重要现在释放魅力。说你爱的什么？ 拜托的一首爱我就大声说，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里都有周杰伦这样的一位歌手，在2000年他一张同名专辑《G》横空出世，在乐坛里刮起了一阵龙卷风。完美主义的他呢，将属于自己的黑色幽默唱给那些可爱女人听，而这一首可爱女人呢，就是他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我们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啊，迷上了这一位啊陪伴我们整个青春的音乐人。马上为送出来自周杰伦《可爱女人》，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1.5。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 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同听下一曲， 身无彩凤双飞翼， 与君同听下一曲， 仰天大笑出门去， 下一曲下一曲 下一曲更好听。 MyFM 100.5，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MyFM 到以后，就这样一起走。 这样陪伴着我，你也没说什么，可是这种爱 让我感动， 想对你说谢谢，可是说不出口，因为每次要开口我都害羞泪光。 以后来自王心凌和罗志祥，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初冬上映的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王菲再次献唱了片尾曲《你在终点等我》，这是继《因为爱情》《匆匆那年》之后和张一白导演的第三次合作。而这次王菲用逆生长的少女声来倾情演绎，让听众感到万分的惊喜。她用空灵而婉转的少女之音来讲述了一个细腻婉转的爱情故事。沉醉在爱情中的人为了爱甘愿付出，甚至主动成全对方，最后却发现爱人就在终点等候。穿越茫茫人海，历经世间沧桑，相爱的两个人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马上为送出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想你找回，让你

身边，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爱的感觉怎么强烈，我在那不觉，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爱的感觉怎么强烈，我在那不觉， 来自张学友的一首《在你身边》。这里是 M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时间来到了22:54，继续陪伴你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FM 不眠夜。当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呢，也欢迎你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微信号码是 TG 下划线 MFM 1005，直接回复我就可以看到了。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徐佳莹《大雨将至》。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FM 不眠夜。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My FM 100.5。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 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 start real slow.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 and you come real clos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Here we go. And I'm betting you like girls to give love to girls and stroke your little ego. I bet you I'm guilty, your honor. That's just how we live in my genre. Who in the hell done paved the road wider? There's only one blow and one rider. I'm a damn shame, order more champagne. Pull a damn hamstring, tryna put it on ya. Let your lips spin back around, karma. Slow it down, baby, take a little longer.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 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 start real slow.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 and you come real clos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Here we go. Shawty don't even know she ain't getting it for the low. Told me she not a pro, it's okay, it's under control. Show me soprano, cause girl, you can handle. Baby, we start something, you come up in park clothes. Girl, I'm new, so my mama got it the same nose. Show me your perfect pitch, you got it, my banjo. Talented with your lips like you blew out a candle. So I'm using, know you can make it whistle with the music. Hope you ain't got no issues, you can do it. Even if it's no bitch, you never lose it.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 start real slow.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 and you come real clos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Here we go. Florida Whistle， 这里是 MyFM 101.5 CCC 新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天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霾，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有雾，明天下午呢有零星小雨，微风零下一度到五度。那么明日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五级，体感温度零下五度到二度。早晨有雾，能见度低，全天呢是感觉阴冷，一定要注意啊，做好防寒的措施了。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莫文蔚《阴天》，随时在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开始总是分分钟

来自关诗敏的一首别说。这里是猫 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张艺谋导演、马特达蒙、景甜还有刘德华、威廉达福、张涵予等主演的电影长城上映四天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小鲜肉鹿晗呢，在电影《长城》中饰演一个小兵。开始是因为刚入伍会紧张到手抖，经常被将军来训斥。后来经过马特·达蒙饰演的角色的帮助，鹿晗饰演的士兵最终经历了蜕变，成功逆袭，成为了英雄。而他最后的回眸，成为了《长城》的一大亮点，也是泪点之一。那么这样的一部饱受争议的大作，您又对他有如何的评价呢？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李宗盛《山丘》。这里是猫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跳动，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四方休。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Oh, FM Music 40，听见音乐，听见 My FM。你好，我是赵又廷。 My FM。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afraid. 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et her. The minute you let her under your skin, then you begin to make it better. 披头士乐队的经典歌曲 Hey Jude， 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平冠。现在你在哪里巡回演唱会呢？将会在12月24号在北京开唱，陈晓东将作为嘉宾助阵。在刚刚结束的现在你在哪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深圳站中，平冠和阿牛的反差组合呢令人印象深刻，风格大不同的两个人合作起来充满了变化。和阿牛合作的劲爆舞蹈动作呢惊喜全场，平冠也是在演出中特别准备了蒙面组曲，把在节目上的曲目重新呈现，而现场更是还原了大王叫我来巡身的造型，还敞开心扉跟粉丝聊起了家常，瞬间露出了奶爸本色的平冠在谈及孩子时也是幸福感爆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平安夜的夜晚来听到平冠的声音，相信也是充满了温暖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邓福如《良人》。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快窒息，我不懂的事情就交给 沉默反应，为什么想要忘记却还是会想起，为什么一不小心变得在意，淡白的声音心心秘密却还在原地，为什么想要等待最后选择放弃，难道说爱情里等不到个结局，两人泪滴我也跟着哭泣，在梦里模模糊糊清醒，轰轰烈烈追寻，那画面里播放的故事依然，风儿呀渺渺茫茫，怎么会看不清，千言万语多情，千山万水无意，看那照片里泛黄的故事依然，云儿呀飘飘荡荡，谁也看不清，谁也看不清。窗外的月光朗朗清清湖中影，男人的眼泪悠悠静静为谁哭泣，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播映，为什么想要忘记却还是会想起，为什么一不小心变得在意，等待的生命心心秘密却还在原地，为什么想要等待最后选择放弃，难道说爱情里等不到个结局，两人泪滴我也跟着哭泣，在梦里模糊清醒，轰轰烈烈追寻，那画面里播放的故事依然，风儿呀渺渺茫茫，怎么会看不清，千言万语多情，千山万水无意，看那照片里泛黄的故事依然，云儿呀飘飘荡荡，任谁也看不清，谁也看不清。 来自邓芙蓉的一首《良人》，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乐的 MyFM 101.5， 我是 Kevin。 那么继续来为你请出的这位歌手呢，哈，刘天王，他的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作为一个艺人心中的酸甜苦辣。可能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呢，艺人都是啊，在人前有着一种特别有闪光点、特别骄傲的存在，但其实呢，在他们走下舞台的时候，内心有很多的心酸无法和大家分享。就像我们每个人站在台前可能都是光鲜亮丽，但是回到家中又是如何应对自己所处的寂寞呢？那么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不仅是献给娱乐圈的演员，献给歌手，也是献给我们每一个人。来自刘德华，小丑。这里是猫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音乐四十分，每天为生活加分。 Music 40，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这里

再懒惰，还是会找我，好男人绝对不会错过。嘎嘎嘎嘎，我不能再闪躲，我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要摆摊少水中，虽然很累不争啊，都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新办法很利落，我要风格极深，叫声服了我，认真专注生活，绝对不能再懒惰，自信会找我，好男人绝对不会错过。 好音乐聚集地就在 MyFM，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FM，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这里天气很炎热，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硬要我原谅。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 来自戴佩妮的一首《怎样》。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我是 Kevin。 那么时间来到了23:54，陪伴你四个小时的 MyFM 不眠夜就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那么稍后呢， MyFM 10.5会继续陪伴你一直到天亮，给你带来不间断的好音乐。在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嗯哼，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My FM 100.5.